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受高压脊控制，天气晴好，午后光照较强，气温较高，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，光照十分强烈，出行要注意遮阳防晒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风1-2级转南风3-4级，最高气温2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 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，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真金退下，董文炳进来对忽必烈说：“皇上，博彦元帅来信了。元帅说他正与海都激战，可以近期解了杭爱山之围，救出皇子。”元帅对皇上的深斥心悦诚服，承认就是因为轻敌冒进所致。元帅决心这一次一定彻底剿除海都，否则誓不还朝。忽必烈怅然地说：“唉，我也是气头上深斥了他。想想这么多年来，哪有战乱就想起他。让他去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这败了一次，我就骂了人家一通。”董文炳连忙说：“皇上，将帅因失误打败仗，应受责罚，元帅也不例外，皇上不必自责。”忽必烈说：“文炳，你跟了我这么些年，你最了解我。你说说我，这老了老了，是不是这心里还容不下事儿了？”董文炳说：“皇上，心胸宽大如海，哪有容不下的事儿呢？”忽必烈又问：“文炳，你说，那些老臣们是不是都惧怕我？”董文炳说：“皇上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啊。作为臣子的，惧怕君主，这是合情合理。”忽必烈说：“说是这么说，这惧怕久了，就会变成恨的。桑哥虽然变得奸猾，起初也是理财能臣呐，他一直惧怕我。后来竟然做出那样的罪恶来，让我都后怕呀。”董文炳答道：“皇上，桑哥那是罪有应得。”忽必烈叹了口气，没有说话。北地草原上，荒草呈现出枯黄色，风吹草摇，夕阳西下，有一股浓重的萧瑟悲凉之气。 伯彦元帅领着一支人马走来，到的山前，伯彦勒住马，手指着前边的山说：从这山口冲进去，杀他个措手不及，救出皇子。千夫长挥了一下刀喊道：冲啊！人马跟着就冲了过去。山谷里，那纱布花浑身是血，立在马上，左右只有十几名亲兵，个个都成了血人呢。那纱布花环顾左右说：就剩我们十几个了，这是上苍保佑我们，父皇保佑着我们。过了这山口，我想元帅定会来救我们，大家一起冲出去。说完挥刀催马向前冲去。山口处，海都立马在一个小坡上，显出一脸志得意满的神色。左右有十几名将领，身后排列着大军。海都说：忽必烈老了，不能亲自征战了，他的元帅伯彦打别人可以，打我那可不行。这一仗中，如我埋伏损失兵马还不算，忽必烈的儿子那沙布花被我围困在此，马上就能擒住他了。据知忽必烈的嫡子只剩下真金一个，遗憾的是这困在这儿的不是他。将士们，堵住山口，活捉忽必烈的儿子那沙布花。众将士们举刀枪齐声喊道：活捉那沙布花，活捉那沙布花，活捉那沙布花。呼喊声回荡在原野的上空。那沙布花的十几骑人马刚从山谷里冲出来，就遇到了海都的军队。那沙布花勒住马，海都也勒住了马，然后仰天大笑，用手指着那沙布花说：那沙布花，你回身瞅瞅，你这身边还有几个人呢？那沙布花毫无惧色，大笑着说道：海都，我父皇有整个天下，你却如丧家之犬到处乱窜，你的末日到了。你如果没有忘记你也是博尔只金族人的话，你应该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规矩。来呀，冲过来吧！海都大叫道：那沙布花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忽必烈嫡子北安王纳木罕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，死在我眼前，你快下马受绑，我饶你不死。海都用刀一指，大声叫道：来呀，活捉他。身后的将士们冲了过来，那沙布花举刀也冲了过来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。那沙布花骁勇无比，冲入海都大军中，左砍右劈，海都的将士是纷纷落马。那沙布花杀红了眼，血性大发呀，见到海都的人马就砍，直杀的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海都的军队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，纷纷惊惧地后退。那沙布花杀开一条血路，单骑逃奔在原野之上，海都的几十骑将士在后面是穷追不舍。海都与几十名侍卫立马在高坡之上看着战场。那沙布花的十几骑人只剩下那沙布花一个人在左冲右突，左砍右劈。海都的人马一见到他飞马过来，纷纷逃避。海都感叹道：这真是忽必烈的儿子呀，山中被困了这么些天，只剩下一个人， 还是这么英勇。随即他传令道，小鱼各将，不准射杀他，一定要捉活的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忽必烈准备回大都了，真金抱病匍匐在地相送。忽必烈的车徐徐启动，真金站起望着车仗渐渐远去。北地战场上，博彦元帅领人马缓缓走过来，四处寻找着纳沙不花。千夫长报说，元帅，皇子找不见了。博彦皱着眉说， 继续找，继续找。 千夫长领命，博彦用手指着前边说， 那边旌旗很多，海都肯定在那儿。你领一支人马冲过去，我从这边绕过去。海都见你冲过来，肯定从这边山坡冲出来，我正好堵住他。 海都立马在高坡上。千夫长说， 大王，那纳沙不花又跑脱了。 海都后悔地说， 早知如此，我早就该杀了他。追，射死他。 这时一千夫长骑马过来报说， 大王，博彦大军从那边冲过来了。 海都大惊道， 啊，博彦来得这么快，撤。 海都大军旌旗一动，向北撤去。纳沙不花拼命催马奔逃，海都十几骑在后面是紧紧追赶。纳沙不花在马上取弓搭箭，回身一箭射倒一个追兵。纳沙不花突然调转马头，身子藏在马鞍一侧，向追兵冲过来。追兵一时不知所措，乱作一团。趁着混乱之机，纳沙不花突入追兵之中，挥刀左砍右劈，早就砍翻了几个追兵。海都领着人马冲出来，博彦恰好截住去路，海都急忙勒马。博彦在马上施礼说， 海都大王，又有几年没见了。 海都也回礼道， 博彦，你还不老啊。 博彦说， 你老了，可是还这么不安分。 海都说， 哼，忽必烈都70了，不也坐着他那皇帝吗？我比他还小点呢。 博彦说， 他有天下，你呢？一个被主人赶出家的狗，到处乱窜乱咬，你就不应该活这么长。 海都闻听仰天大笑， 哈哈哈哈哈！蓝天下的草原、河流、山川、五处宫殿，那是只属于忽必烈的吗？那是祖汗分封给我们子孙后代的。 博彦就问， 海都，那你为何不安守封地，安享快乐，反倒几十年叛乱不休呢？ 海都不慌不忙地说，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忽必烈只要恢复大蒙古汗国，我就罢兵西战，回到我富饶的河中之地，还称他为大汗。 博彦冷笑道， 哼，狼要吃羔羊的时候，什么理由都会编造出来，不必啰嗦，你逃不出去了，下马受绑吧。 海都冷笑道， 哼，那就来试试吧。 两个人同时挥了一下手，两支大军冲向对方，又一场激烈的混战开始。纳沙不花单骑跑到一条河边，跳下马，把马拴在一棵柳树上，自己 蹲在河边喝水。不远处又有几骑追过来，马思明又用前蹄刨着地，纳沙布华跑过来解开缰绳，跳上马背，追兵围了过来，纳沙布华突然拍马跳入河中，追兵头领大喊道：“射箭，射死他！”纳沙布华被海都的骑兵追击得紧，急忙飞身上马想要逃跑时，不提防被骑兵一箭射中马的臀部，纳沙布华与马掉在河中挣扎着。纳沙布华拼命往前窜着，突然一把抓住马尾巴，马在河中游向对岸，纳沙布华紧紧抓着马尾巴扶着。对岸的几名追兵依然射着箭，箭纷纷落在纳沙布花的周围，马臀上又中了几箭，血在不停地流淌，多处受伤的马终于把纳沙布花拖上了对岸。这时海都领着上百骑奔逃而来，伯彦领着一只人马又堵住海都的去路。伯彦用马鞭指着海都说：“海都，你真是个钢筋铁骨了，打了三天你的老骨头还没散架啊，这一次我看你往哪儿逃。”海都把刀咬在嘴里，用双拳拍打胸脯说：“伯彦，你说的对，本王就是钢筋铁骨，我绝对不能死在忽必烈前面，我要看到他死，长生天不让我死，谁也要不了我的命，包括伯彦你在内。”伯彦冷笑道：“别给自己打气了，我看你现在怎么逃出去。”海都哈哈大笑说：“人称伯彦身经百战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那是对别人行，对我不管用。”说着用刀指着远处旌旗摇摆处说：“伯彦你且看，那是什么？”伯彦一看大吃一惊。海都说：“那是我早就埋伏好的接应大军。伯彦你呀，在漠南打仗还凑合，在漠北打仗你还得再学几年。”伯彦小声对千夫长说：“你先冲过去。”千夫长领军冲过去，伯彦勒转马头，大军撤向一侧。原来这是海都为了迷惑伯彦而故意制造出的假象，海都埋伏的接应大军不过是百余名将士，每人举着各种战旗来回跑着，几十名鼓手在敲着鼓，从远处看的确有一种大军行进的效果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纳沙布花躺在河边，战马臀上插着七支箭，死在这里。风吹起了河边的沙子，打在纳沙布花的身上、脸上。纳沙布花的几缕头发在风中飘着，他的脸抽搐了几下，慢慢地睁开了眼，望着蓝天半晌，然后动了动头，抹了抹脸，坐了起来。纳沙布花左右瞅瞅，看见了自己的马，然后站起来，踉跄着走到马跟前，坐在地上，搂住马脖子，良久无语，两眼泪水一滴滴地落在马脖子上，马眼睛依然瞪得大大的。纳沙布花掏出小刀，一一割开了马肚带马缰， 把马鞍、马缰、马嚼子卸下来扔在一边，然后拿起装水皮囊来到河边灌满了水，走回来先洗马头，把马眼睛冲洗干净，水用完了再去取水，然后把一囊水浇在马身上。纳沙布花用手捧土把马埋葬了。海都领着几十骑缓缓走来，勒住马回身吵着哈哈大笑，伯彦，你中了我疑兵之计了，你枉为大元帅啊，你损兵折将，奈何不了我海都。千夫长在边上恭维说，大王高明啊，一个疑兵之计就把伯彦给疑惑住了，否则太危险呐。海都笑道，他的人马众多，不用点小计那怎么能行啊？千夫长说，大王下马休息一会儿吧，这些天您都没有好好休息了。海都说，继续走，战场情形瞬息万变，麻痹不得。海都人马继续前行，纳沙布花踉踉跄跄走在河边，他的眼前浮现出了刚刚经过的战场，人马尸首一片一片。他踉踉跄跄来到一匹马的尸体边，掏出小刀扎进马脖子里又拔出来，然后嘴对上去猛烈地吮吸着马血，吮吸够了擦着嘴仰在马肚子上，闭眼喘着粗气儿。海都人马转过一个山脚来，突然伯彦的人马出现在眼前，海都大惊，连忙勒住马。伯彦用手指着海都冷笑道，海都，你真以为你那雕虫小技就能骗得了我？刚才我看你上有几万兵马护卫，不好捉你，所以故意后撤。这一下你分散了兵马，我捉你就容易得多了。海都说，伯彦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来吧，你我之间几十年，这仗可以了结了。伯彦同样毫无惧色地说，我想也是。二人同时大喊了一声冲，两支大军向着对方就冲了过来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快提高分贝，为了爱把。